跟我来来吧，这是四位。 嗯，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呀，接着边听段子边来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昨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经济名方读子，搓其要记其事这几句。三字经的作者呢，在给孩子们介绍了儒家的思想典籍之后啊，开始呢让孩子们呀尝试着接触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说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思想。哎，这些呢同样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的宝藏。那么在当时我们说百家争鸣的这个局面啊，这个数大家也知道，这是咱们汉语表达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虚数啊，并不是可丁可卯的正好就是说一百家啊。很多人啊都在那个时候提出自己的思想，特别是一些治国理政方面的这个观念，希望当时的各个诸侯啊君主啊能够采纳自己的主张。这其中呢比较有影响的我们说主要的几个流派，包括儒家在内啊，还有像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等等，这几个大的流派呢是百家争鸣里面最重要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人啊，一些小型的这些流派，当时呢可能影响也不够广，后世呢也没有传下太多的这些著作呀思想，我们在这儿呢就不提了。那么《三字经》的作者说：“经济名，方读子。”啊，儒家的典籍这个价值观你已经接受了，这个时候可以去读诸子百家啊，其他人的著作啊，我们说子书。怎么叫子书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称子的啊。之前我们也说，在这个《论语》当中，能够被称为子的，一般提子呢就是孔子。其他的说能被用一个子字来代称的，一个是曾子，一个是游子，那么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是说这个很有学问的人那也不行。那么诸子百家里面也不是说每个人啊，这百家的创始人这个思想都够格，哎，但是我们后世能够称其为你说墨子啊、庄子啊、老子啊、孙子啊、惠子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哎，他们的著作在这个阶段可以去看一看了。搓其要记其事，我们既然是介绍这么一部儒家的儿童启蒙读物啊，咱们也就搓其要记其事了啊，简单的呢把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百家争鸣时代各个流派的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的思想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咱们先从哪个流派开始呢？昨天我们节目中啊其实就提到了墨家的思想啊，这个说孟子当时攻击其他的这个流派，说到墨家的思想的时候啊，指责墨子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吧。我们知道墨家有十大主张啊，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智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那么墨子就针对这头一条啊，就这个兼爱就提出了反驳。墨家的思想认为应该同时去爱不同的人或者是事物啊，儒家呢认为这个爱是有等差的，但是呢墨家认为爱应该没有差别啊，不分亲疏厚薄远近。那么孟子昨天我们说攻击人家的时候说什么？那在你眼里呢是不是就是父亲也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呀，君主也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呀，你不是兼爱吗？都一样啊，那你这眼里就根本啊无父无君，那你这和禽兽有什么区别？但是为什么孟子我们说揪住墨家的这个观点不放，攻击的这么厉害呀？在那个时候啊，墨家的思想可以说是能够和儒家思想并驾齐驱的啊，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当时啊被人们称为显学的流派。那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非儒即墨啊，不是儒家的就是墨家的。那其他的这些流派后世虽然我们说也有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啊地位，但是在当时比不上墨家思想的这个影响力大。因为墨子他离开了原来儒学思想的这个轨道啊， 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学说，而且这个学说他呢特别激烈的去抨击各个诸侯国的那些暴政啊，对于儒家的一些观点也是不遗余力的去进行攻击。他吸引了大批的下层人士啊，手工业者呀，一些农民呐、他们开始追随着墨家的这个思想，逐步的后来形成了墨家的学派。而且这个学派啊，不仅仅是思想上有一个独立的学派，他的成员啊有一个严密的这种组织关系。我们说别的流派，那都是你愿意跟着我这流派学，我就教你我的这个观点啊，我的这些思想体系可以了。但墨家不是啊，你学我这个思想，你就得加入我这个组织。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了一种有点这种宗教色彩和一些这种行业协会色彩的这么一个机构。那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的墨家的子弟那都要听命啊，而且呢可能就为着一个目标就能结合起一股力量啊，奔一个地方去做一件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大家看过那个墨公有一个电影，哎，里面的那位主要人物就是墨家的一位代表啊。在当时这类的事情，墨家的这些传人啊，在各个国家之间有这个战争的时候啊，他们经常出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实现的其实是墨家思想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非攻。你们不是老要打仗吗？春秋无义战呀，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兼并别的国家的土地，把自己的这个势力做大吗？哎，墨家反对这样做。在墨家的观点里，战争分两种，一种叫诛，一种叫攻。诛是可以的，诛是以有道诛无道，这叫诛。那么攻呢，人家没有罪，你去打人家，这叫攻。所以墨家强调非攻，你们要是去进攻，那么我就用我的本领去帮着人家去防御，让你的这个进攻计划泡汤，让你的进攻收不到成果。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敢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们反对这种无道的攻，所以他们专门啊研究如何做好战场上的这个防御工作，就真的是在军事上做着防御的准备。在当时啊，有这些非常擅长于进攻啊，只会作战的人，那么墨家的思想啊，包括墨子本人在内，他就专门的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知识去研究各种防御守城的方法。哎，就是咱们真正的说能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你有水功法，我就有反水功法，你有穴功法挖洞，哎，我就有反穴功法，各种各样的你能想出来的主意啊，我全都能对应的找到给你破解的办法。那这些人就是真实的为着自己的这个理想去做着这样的事情，尽管很多时候我们最后会发现螳臂挡车。虽然有成功的案例啊，但恐怕更多时候这些人还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啊，带有一定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的一个体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很多品质放到今天来，我们说也是值得后人去学习的。我们都不拿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啊，咱们就看和他同时代的人。庄子里面曾经有一句描写墨子的话啊，就庄子啊遇到了一些这个墨者，他就盯着这些墨子的门徒啊看，看完了他们这个大腿，再看小腿，发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都是男的啊，但是只要是墨子的门徒，墨家的这些人，他们的小腿上没有毛，腿毛没有，大腿上也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庄子问过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些人呀，并不是只是满世界去传播自己的学说不干活，他们在学习传播自己学说的同时，还积极地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啊，要么就是卷着裤腿在田里头干活，要么呢就哪有困难去帮着人家去用今天的话说啊，抢险救灾抗击洪水，这活人家全都干过。墨家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甚至于能到这种严苛的程度啊，他们的这种自我要求自我约束，我们说在当时诸子百家的这些思想传人当中，这个是独一份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后世提到墨子的时候，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现在从各种文献当中有据可查的啊，第一位堪称全才的一位科学家。他的思想方法呀，和我们近代通过实验来探寻科学真理的很多这个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我们中国古代的几何学、物理学、光学、工程技术啊，方方面面，墨子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可能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些物理实验、物理现象啊，小孔成像啊、杠杆原理啊， 那么这些早在几千年前，墨子啊，他是全世界最早做这样的尝试实验的人，并且从中总结出了科学的理论。他呢，在一些著作当中啊，也对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数学呀、物理学方面的一些概念，哎，他呢用文字进行了非常精准的描述。虽然他的那个描述啊，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听不懂，但那不是因为人家描述的有问题，人家拿古文描述的。我们今天做这些定义，比如什么叫圆啊，什么叫正方形，什么叫长方形，这些概念早在几千年前，墨子就都已经在自己的这个学说当中、著作当中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墨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科学先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啊，正是因为墨子本人的科学素养，使得他的学说啊、他的传人、他的流派，这些继承者们身上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看来啊非常可贵的闪光点。比如说啊，墨家提出的思想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结藏啊，这个是和儒家思想针锋相对的。但我们今天其实客观的来看，我觉得我们但分啊，咱们自己这个脑子里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都会赞同墨家的观点，而不会再赞同儒家的观点。什么呢？儒家讲究啊，叫做慎终追远。他对于孝的这个理解啊，那不仅仅是活着的时候，我们说对这个老人要好，那死了以后是有一大套的丧葬礼节的，对祖先哪怕已经故去了也要有尊敬啊，还要定期的去烧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而我们今天更加唯物的观点来看，对待父母、对待我们的祖辈，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孝顺啊，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但真的去世之后，那些铺张浪费的排场，不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所应该提倡的。在这一点上，墨家的思想其实和我们今天人们的观点是更贴近的。儒家过去呢讲究人要是去世以后一定得是厚葬啊。咱们前些天曾经听过一段传统相声《白事会》，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老大在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说了一句什么？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哎，他这个观点实际上呢被老三就斥责为这憋着分家呢啊，你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些家业都是老头挣下来的，就都得给老人办这棚白事，把这些钱都花了。您说这样的观点我们今天来看可笑不可笑？有这个必要吗？人都已经去世了，他挣下来的这些家业为后世的子孙造福不好吗？干嘛要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办这么一棚铺张浪费的白事，把这钱都给花了呢？哎，可是在过去旧的思想里面，人们会认为哎，老三这么说这才是孝顺。儒家的这种思想我们今天来看这就是糟粕啊！我们即便是去学习我们的古文典籍啊，重新的倡导国学，我们也要去分辨这些内容今天是不可以提倡的。那么墨家的传人啊，墨家的思想里面在当时就对这一点啊做出了激烈的这种反驳。墨家认为什么呢？人走了那就是已经走了，随便裹裹埋了就行，根本的甭说那一套铺张的礼仪，就连这些什么棺材那都不见得是必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知道其实后世很多人也都在有。曹禺先生在这个北京人这个剧本里面啊，他所塑造的姜太那个人物曾经跟自己的这个老岳父说过一番话，那老岳父是完全接受不了的，人家是那种很传统的想法，自己活着的时候家里这口棺材就已经摆好了啊，一年刷一遍漆，一年刷一遍漆，就等着死了以后要躺进这口棺材。那么家里头因为家道衰落了，这棺材需要抵给别人，老人在这儿非常的痛苦很伤心。这个时候这女婿姜太说句什么？譬如说您今天就死了，没有棺材税又怎样呢？我们说这个观点就跟墨家的思想是一样的，人死都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您是躺在楠木棺材里还是一个席子卷吧卷吧就扔了，您自己知道吗？有意义去追求这些事情吗？墨家的这种思想我们今天看来，尤其在那个年代啊，敢于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上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说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智慧的。心底坦荡他才敢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他认为儒家的很多思想那些繁文缛节其实是虚伪的。比如说啊，咱们就拿这家里有人去世来说，儒家思想就能够根据亲戚关系的这个亲疏远近啊，要划分出不同的丧仪丧礼来。 什么人去世你应该戴孝帽子啊，什么人去世呢你应该得上头再扎个球啊，什么人去世呢你得整个的披麻戴孝，什么人去世呢你是可以衣服还正常穿，边上镶个麻布边就可以啊，全都给你分出来。我们说这人到底跟你亲不亲，有没有感情，真有感情没有这些，那么这样的一份哀思你心里面也已经有了。要是没感情的话，您何必还哦，这个人就整个的披麻戴孝，那个人没了我就光镶个麻布边，你要觉得没那么痛苦你根本就甭理这套不就完了吗，你也不伤心。分这些东西啊，那全都是形式，做这种表面文章在墨家的观点看来那是非常虚伪的表现。这样的观点我们今天听来难道不觉得可贵吗？我们要知道啊，咱们就拿这个丧仪丧礼来说，过去的这一套繁文缛节给了多少人钻空子的机会啊。不信您就听听下边这段相声《偷斧子》，由尹笑声先生和邓继增先生合说。 气死你， 放心，不生气。 开个玩笑。 哎， 今儿好日子。 可不是吗？ 今天是我们众友相声艺术团建团五周年， 哎， 庆典演出。 对， 我们也高兴。 哎， 观众也高兴。 是啊， 今天来的观众，应该说都不叫观众， 那 都是众友相声艺术团的新老朋友们。 没错， 你说是不是朋友？ 对， 都是朋友。 嗯， 这五年来啊，要没有大家的支持和爱戴 啊， 也就没有众友相声艺术团的今天， 也没有相声艺术团存在。 所以我代表全体演员， 哎， 向今天到场的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好。 没事儿听听相声是好啊。 那是啊， 我是没那条件。 你要有这条件呢？ 我有那条件我也听相声。 好。 听相声， 嗯， 您这哈哈一笑， 嗯，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 哎， 回到家去您增加食欲， 嗯， 促进您身体健康。 对呀，他有这么句话呀， 啊， 叫笑一笑十年少。 哎 啊， 什么您说什么？ 我说是笑一笑十年少啊。 这话怎么讲？ 这你还不明白啊？ 不明白 就说你笑一笑啊， 嗯， 能绍兴十年。 这人一乐就绍兴十年。 对， 要真要这样的话 啊， 那谁还敢听相声？ 放心，全敢听。 哦，那听相声太危险了。 不危险。 那这位30岁 啊， 坐那听相声，你赶上乐你乐不乐？ 那当然得乐呀。 赶上乐一乐， 嗯， 说的不错。 好。 20了人。 好啊，年轻了。 这一段相声不能就一个乐。 那是啊， 赶上乐你还得乐。好，不错。好。10岁了 啊， 10岁你可就别乐了。 怎么不乐呀？ 你再乐那危险了。那个 还得乐呀。 10岁还乐 啊？ 说的不错。好。没了。 没了 啊， 这相声没了啊？ 这像话吗？这个 啊，这不像话。 真要这样的话 啊， 你爸爸来听一段相声，回家变你兄弟了。 有那事儿？ 就是 嗯， 你妈眼神也不好，真拿他当你兄弟了。 嗯， 这倒霉孩子晚上睡觉往我被窝里钻。 啊，像话？有这么大的？ 就是，哪有这事儿？ 就是， 应该说笑一笑，少一少。 哦， 听相声确实不错。 哦， 您说，嗯，有不爱听相声的？ 有吗？ 啊，不爱听相声。 嗯， 到了放松娱乐的时候 啊， 您也得找一样爱好。您听听曲艺也行 啊， 听听曲艺 是，啊， 听听评戏，听听京剧， 嗯， 都有好处， 都可以啊。 书文戏礼， 哎， 总而言之，它的内容都是让人学好。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节目的第二时段呀，咱们以听段子为主，还是接着请上两位天津的茶馆相声名家尹笑声先生和邓继增先生。二老啊，正给我们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偷斧子。 你说这个不孝顺的人，他的心里有父母吗？ 我告诉你啊， 啊， 不孝顺的人没有父母。 不对。 怎么不对啊？ 他心里也有父母。 他还能有父母？ 你得看什么时候。 这还分时候。 平常心里没父母。 哦， 到他最危险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 啊， 他心里也有父母。 是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啊，您说。 比如说这一条河 啊， 冬天呢，这个河冻的冻瓷实了。 对， 你在河上边走，人过车， 嗯， 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 可是，一到开春了 啊， 这个冰它开始化了， 哎，那阵儿就变绿茬了， 哎， 嗯， 你说这时候不在上边走吧， 嗯， 又不行。 是， 你要不在这儿过去， 嗯， 您得绕出十好几里地去。 哦，这儿比较超劲儿， 哎，非得打这冰上走。 那就走吧。 这时候你就看出来了 啊， 多不孝的人他心里也有父母。 我不信。 他说下决心， 嗯嗯， 我这打着冰上过去了。 对， 走好了 啊 就过去了，要走不好 啊 就掉冰窟窿里了。 那不悬了吗？ 啊，下去一走 啊， 刚一走没问题。 哦， 赶快到了河当间 啊， 冰薄了。 是啊， 往下一踩，那冰都带响声。 嗯嗯嗯， 往前一迈步， 嗯， 嘎吱， 嗯， 你再看这位， 哎， 哎呦，我的妈妈， 这阵想起妈来了。 再往前一走， 嗯， 嘎吱， 嗯， 哎呦，我的亲娘啊！ 哎呦，我亲的了啊！啊， 我还有一步 啊， 就上岸了。 是啊， 你再听这句， 怎么说？ 去你妈的吧！ 我这事儿他骂上了啊！ 不瞒了， 嘿嘿， 还有一种人 啊， 他对老的活着不孝，死了孝， 那不瞎闹吗？ 嗯， 活着不孝，死了 那老的活着的时候，他老让老的生气。 对呀， 咱死了以后 啊， 大办丧事。 那管什么呀？ 送路 啊， 念经， 哎， 放焰可超度亡魂 啊。是， 你说你费这么大的事儿，花这么多的钱， 哎， 其实那个死人他连痣都不知道。 那是啊， 你说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林正，我死了。 啊 啊！ 你现在还没死？ 哎，我干嘛多会儿死啊？一会儿死像话吗？ 一会儿死 啊？ 你看这多快！ 这是什么呀？谁快呀？您别从我这儿去，我死不了。 就说这意思。 嗯、 啊、你说念经， 嗯， 念经这个事儿啊，只是好像属于一个信仰。 哎， 可信可不信。你信也可以，不信也行。 就是啊， 你看咱们国家历来 啊， 宗教自由。 对， 不过你念经，你找那和尚，你找那真和尚。 什么叫真和尚 啊？这真和尚， 真和尚。 你看咱天津 啊， 天津河北区大悲院 啊，知道， 那香火多盛。 对呀、 啊，有名啊。 啊，这全家市都知道， 那差不离都知道。 啊 啊，我不管你啊。 啊啊， 年年。七月十五 哦， 这盂兰盛会， 对， 我花钱买门票，我大悲院我看念经的去。 哦，你还爱看这个？ 好，你看那多好 啊、 哦！六张八仙桌子排成一溜， 哦哦， 两边啊，一边两排和尚， 嚯、哦，这么多！ 前面这排跟后边那排那僧衣都不是一色 哦， 两色。 嗯， 足有我也没数五十来人吧， 这么多。 正当中那个主持， 嗯， 那又叫大帽 啊，对， 大帽， 嗯， 大帽一出来，穿着僧衣外罩偏衫，头顶五佛冠，水袜云靴，那一出来， 哎， 那真是仙风道骨啊， 就那样。 您看那电视剧那《西游记》 啊， 这就跟那个里边那个唐三藏唐僧一样， 哦，就那样， 多好看。 是啊， 那叫真和尚。 是啊， 您到大悲院，您随便挑出一和尚来 啊， 那都大学毕业。 哦，大学毕业， 都佛学院的毕业证书。 是啊，哦， 那年头有假和尚。 哎，假和尚， 旧社会的时候，您说和尚老道这块有人管吗？ 谁管这个呀？ 有一个人穿上那身衣裳 啊， 你说他真和尚假和尚？ 哦， 辨认不出来啊。 哦。 就我们团里 啊， 我们团里那黄铁良 啊，是黄铁良怎么着？ 他爸爸就是和尚， 没听说过。 不要和尚， 知道吧？不是，没呢、 啊， 怎么会？他爸爸是和尚呢？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和尚啊，不能结婚 啊，对呀、啊， 他不能结婚，他哪来的黄铁良啊？啊？您说您对吗？ 他 啊， 他这事儿你应该问黄铁良去。 我问他，他不打我。 你问我干嘛？ 啊，那你说 他就因为这个、 啊， 所以他爸爸那就是假和尚。 哦，这假的， 这不假和尚？ 哦， 弄一身和尚衣裳， 啊， 会念两句经，连念经也不知道在哪儿学来的。 好， 嗯、啊，到处招摇撞骗。 是啊， 他手底下有把人。这把人会念的 啊， 会吹的，会敲的，会打的， 啊、 全可极了， 活还挺全。 他的法器还挺多。 是啊， 啊，挠脖、隔裆鼓 啊， 都有， 全 吹的管儿、 哎、 声、唢呐， 哎， 都有， 全套。 那么一帮人 啊， 这帮人都是无业游民， 好嘛， 满是乱学嘛，谁家死人 啊， 一有丧事儿。哥几个一传 啊， 全到了 啊、哦，全盯这丧事儿去， 还都有这衣裳 哦， 纯粹的 啊， 吃货， 吃货 到那儿先问 啊， 哎呀，师傅啊， 啊， 你今儿个做嘛好吃的 啊？有问这个的吗？ 做什么好吃的？你们几位来的 啊？ 特为给您得做素斋呀、 啊！啊，对，和尚嘛。 哎呀，别做素斋呀！ 嗯、 啊。我们这个是给你们帮人超度亡魂呢、啊。 对， 我们吃这不是我们吃， 谁吃？ 我们这是替亡人吃、哦， 替死人吃。 亡人明天得过鬼门关 啊！ 你要不让他吃好了，他的鬼门关他过不去， 是这么回事儿。 对 啊， 一有事儿了，这几位提前一个礼拜就不吃饭了。 嚯！全等这对儿呢， 横着地方等这一对儿， 哼， 那纯粹吃货 哦。 到那儿之后，那就是他那法器 啊， 所有的法器，连敲的带吹的 啊， 那都说话。 这敲的打的都会说话， 那敲的那里边都是话， 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 啊？ 你大伯一笑，啊，掐掐掐，紧掐紧紧掐，今儿个是你名是他，不知赶后是谁家？ 哦，这是说话 啊 啊！ 那管儿一吹 啊， 那是说话。 他说什么呀？ 管儿一吹 啊， 饿了，饿了，饿了， 饿了。 饿了， 饿了怎么办？ 这九阴罗出主意 啊， 吃馒头啊，吃馒头，吃馒头， 还吃馒头。 那当当还挑眼了， 是吗？ 一枪凉了，凉了， 凉了怎么办？ 大鼓还得出主意 啊， 疼不疼？ 哎，疼不疼？我，哎呦，还挺热闹 啊。你说可气不可气？ 太可气了，这个 一有事了 啊！ 黄铁良他爸爸， 嗯， 你还别看不起 啊， 他还去那个主要人物， 哦， 就那大帽 啊，主持 啊， 嚯， 拿那个 啊 黑布大褂就当僧衣， 哦哦哦， 在他家里背面撕了做偏衫 啊，拿那个当偏衫 啊，头顶五佛冠没有， 哦哦， 来五张帕子牌搁上， 嗨。五张佛爷改帕子牌了 啊， 嗯， 那叫香机呀 啊对，手里拿着的 那一根电杆香 啊啊， 拿着一个木头的长的 啊， 插的这他没有这香机， 那怎么办呢？ 把那大烟斗拿出来当那香机， 拿大烟斗插那个香， 对， 哦， 再来一领导 啊， 以前倒土喝。和拉那土香的那铃铛 啊，那 当当拿那当拘魂铃， 哦，这改拘魂铃了 啊 啊！ 他也不知在哪儿学的 啊， 放雁可 啊， 也学那个味儿， 他行吗？ 不过那字眼儿不清楚 哦， 为什么字眼儿不清楚 啊？ 连他都不知道什么词儿 啊，他没学过呀。 我给你学学， 你来来，我听听。 他往那儿一坐 啊，我听听。 也有这么一块木头 啊， 一拍。道场成绩哟，恩吉将长， 嗯， 再如前生上香设拜，太念错了， 你就念错了。 黄铁良的爸爸爱听京韵大鼓， 你瞧瞧我说的呢，春英英都出来了。 人串了，你还别说， 嗯， 就他这两下子 啊， 也露过脸， 还真露过脸。蒙一切， 可不就几个人玩命 啊？是啊， 玩命吹， 嗯嗯， 玩命敲， 哦哦， 有一回， 嗯， 把拿手的把会的 啊 全念完了。 没东西了， 他落好了。 是啊， 即将结束的时候 啊， 本家有个姑奶奶， 嗯， 一看这几人这么卖力气 啊， 掏出100块钱，给加100块钱， 哇，给小费 啊！ 哎呦， 他100块钱送去， 嗯， 拿那一压，这大帽一看， 嗯， 来你了， 怎么呢？ 会的都念完了， 是啊， 100块钱来了 啊！ 你说这怎么结束？ 没法结束了， 多少还得念呢。 哦，这还有翻场 啊！ 啊，哎， 念不会了 啊？怎么办呢？ 凭着他的记忆， 哦哦， 他得想以前跟那个真和尚在一块儿待的时候 啊， 听听人家念的那个什么词儿不知道 啊啊， 那味儿他还记得， 哦，能记住点儿， 给哼哼哼。 哦，还得啊，再来了， 哼哼好几句了，一点词儿没有也不行啊。 那是啊， 自己瞎编编了几句， 哦，现钻楞的， 念半截让人给轰出去了。 不可能，他钻楞出词儿来就没事儿。 我给你消消， 你消消消消，嗯， 哎 呀，我怎么听哎呦啊这个，嗯， 哎呀。 爱爱过的头发白呀。 走，什么玩意儿这个？这是唱台歌的这个。 那还不给轰出去？ 就是啊。 这到处招摇撞骗还不说， 骗吃喝吗？ 念经的逮什么偷什么。 哦，他们还偷东西啊？ 得拿的就拿，得偷的就偷， 这叫什么和尚啊？这个 有一回出事儿， 真出事儿了。 有一回 啊， 应了一场白事儿。 哦， 到晚上一传人，传不上。 哎呦，怎么办？ 有事儿的有事儿，有病的有病， 这不坏了吗？ 费了半天劲，还短一个人， 就差一个就算了吧。 黄太炎爸爸着急了 啊， 这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 啊。 到家里把黄铁良给瞪出来了， 把他瞪出来啊！ 没错了，宝贝儿，你跟我来看吧，跟我来看。嘿，赶快点 啊！ 跟我念经去，跟我 念经。 哎，这不是玩笑吗？ 啊！ 笑我这你念经我会吗？ 啊， 你不会？ 嗯， 我会吗？ 好嘛，实话说出来了啊！ 啊，这跟着哼哼不完了吗？ 好。啊， 哼哼不行啊！我跟你学这叫嘛玩意儿呢？这个 啊， 有和尚带儿子去的嘛？ 啊，这对呀、啊、对呀、啊，和尚哪有儿子？ 你挺灵的，怎么到这节骨眼儿那么傻呢？ 怎么回事啊？ 你当然你不说谁知道？ 哎， 当然我告诉你啊，你叫我别叫爸爸， 叫什么？ 叫师傅。 哦，改师傅了， 明白吗？ 嗯、 我叫你徒弟， 好， 咱就师徒了。 哦， 啊，行， 跟去了， 找个黑大褂，这穿上了，冒充和尚， 行， 不行啊， 咱不行， 黄铁良那体格不行啊， 他那阵儿他多大呀？这 那年他15， 才15岁 啊，那老观众都知道 啊， 那黄铁良一走道跟女的在聊什么？他那小时候比这还厉害， 是啊， 一走道都扭， 哦。 穿上黑大褂的跟和尚一块儿到人家去了 啊， 人本家也纳闷儿 啊， 他们请的是和尚经呢。 对呀、啊、 怎么来个小姑子呢？ 啊，来个姑子。 妈 啊， 叫我徒弟。 哦， 冒充 徒弟 过去了。 嗯嗯， 坐一块儿， 嗯， 乐器响， 嗯， 吹也吹打完了， 是 大帽上座了 啊， 他一闪去卖力气。得来两句梵文。 梵文？ 梵文，我小伟打 来， 小伟到念的时候 啊， 你帮着念念。 哦，可以 到收尾那句 啊， 你帮着配个下音 啊。行， 捋着我那味儿来个重句， 我小 就行。 嗯 一上座， 这就来了。 谢地谢地不得谢地不得怎么谢地不得撒不和我们那么粗啊，佛呀！头一天来到了鬼呀嘛鬼门关呐、啊， 鬼了啦嘛鬼门关呐、啊， 去死亡魂连连啊， 泪连连呐、啊。 天来到了望呀吧望乡台呀， 望呀吧望乡台呀， 一到这个望乡台呀可就回不来 了。这多寸呢这个。 他念着经，他那俩眼不闲着， 干嘛呀？ 满处看。 看什么东西？ 有得拿的东西没有？ 哦，是啊。呵， 看去大门后边立着一把斧子， 怎么办呢？ 他看上这把斧子了。 哦， 他不能下去拿， 他是大帽啊。 大帽他目标大呀、 啊。是啊， 怎么办 啊？ 他告诉黄铁良， 我叫黄铁良的。 他让黄铁良把那斧子拿走， 那就告诉一声不就完了吗？ 哎，告诉 啊， 那么告诉本家人听见了，那不坏了？ 还不行， 他得用念经的味儿，告诉黄铁良。 那怎么告诉啊？ 他不能叫儿子。 啊，叫什么？ 管黄铁良叫徒弟。 哦，那是。 这正念着念着，突然他拿木头一拍， 嘎，嚯， 大伙都一愣。 嗯， 那半截拍木头。 对呀、啊， 这里有事儿。 哎，知道了， 大伙儿都注意听了 啊。 他这儿， 嗯， 说了，叫徒弟。 哦，这就是叫徒弟了。 什么叫徒弟？ 你不是行、 啊、叫徒弟 啊？那是徒弟。 你以为去土地爷 呢？我哪知道啊？ 叫徒弟。 嗯， 没。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 我、啊哦、告诉完了， 黄铁良一听就明白了。 对呀、啊， 哦，让我拿斧子。 是啊， 门后头 啊，看， 哎呀，一看 啊， 嚯， 怎么了？ 这把斧子 啊， 不是咱们家里劈劈柴那斧子， 那是什么斧子？ 您看过电视剧一来演东北的 啊，东北 片特别冷的地方 啊，知道？ 这伐下树来都拉成了轱辘 啊，对对， 一轱辘一轱辘的， 嗯嗯， 那烧的时候， 嗯， 他拿那个斧子， 嗯、 那斧子把子一米多长， 这么长、啊， 那斧子头总有40多斤， 哇！ 那斧子抡起来，啪一下劈开了， 啊、嗯、啊， 就那种斧子， 这种斧子叫他拿， 在那门后头立着， 是啊， 就那斧子杆儿啊， 啊， 比黄铁良这个儿都高， 嗨、哎，那怎么拿呀、啊？这个， 黄铁良一看，好家伙，这我怎么拿、 啊？就是啊。 他爸爸让他拿的，你说他能不拿吗？ 对呀、啊， 他不拿，你说他好受得了吗？ 他爸爸下令了， 怎么办呢？ 啊、 嗯，他把这情况告诉他爸爸。 哦， 这斧子拿不了。 哎，对，赶紧告诉他。 告诉怎么告诉呢？ 怎么告诉？ 他也得念经啊。 哦，他也得念。 对。 哦。 俩手一并。 哦。 哎呦！ 什么词儿这是？ 尊师傅。 哦，尊师傅。嗯。 斧子，头沉杆长，不得业。 哦，头沉杆长不得业。 那斧子头沉杆长不得业， 那是业不了那个。 他爸爸一听就急了， 生气呀、啊！ 我这传不上人，我把你带出来。给我带出一废物来， 就是就要拿东西来的， 就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了。 是啊， 气得他拿那个机会轮一摇，给他出主意。 啊、哦，怎么啊？出主意 一摇，当当当当当当，接着墙头扔出去。 嚯！他喊出来了。 这黄铁良一想，你这不难为我吗？ 就是啊。 这么重的玩意儿，我扔得出去吗？ 没劲儿啊！ 就算我扔得出去，我也不能扔。 啊、为什么呢？ 刚才呀 啊， 他背着他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是啊， 啊， 偷什么？ 他是本家新买的一口大铝锅， 铝锅 蒸锅 啊啊！ 那铝锅好几层的，带屉儿的那个 啊，新的 啊，那值不少钱呢。 感情啊， 他把那个端出去了、 啊， 想拿走是拿走，他不能离开 啊。当时不走不了， 就搁墙头外边了。 哦， 等一会儿念完经，大伙走的时候一块儿收走， 趁着乱吗？ 这节骨眼让他扔这斧子， 嗯、 啊，他斧子要一扔出去呢， 啊， 把那锅准砸瘪了。 哎。 你砸瘪了，这斧子还没有那锅值钱了。 是啊， 他一看这怎么办呢？ 啊， 他把这个理由告诉他爸爸， 还得告诉告诉。 他这可不是一句半句的事儿。 当然呢， 他一想，我念啊，我念这单句儿的是不行了。 那是， 把那个茉莉鱼那棍儿抄起来 啊， 敲茉莉鱼。 哦， 你听听他怎么念的。 我听听怎么念的。 尊师傅啊，你听着，在墙头外边有口锅，我一扔斧子砸了锅，那锅比斧子值得多。要依我说，咱要斧子不要锅。 就这，